十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在文字的香气中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，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，所以我选择 VIP Kid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张嘉佳被称为微博上最会讲故事的人。阔别5年之后，张嘉佳推出的最新作品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，他说这本书是写给离开我们的人，写给陪伴我们的人，写给我们在故乡生活的外婆。下面我就为大家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精彩片段。满镇开着桔梗，蒲公英飞得比石榴树还高，一直飘进山脚的稻海。在大多数人心中，自己的故乡后来会成为一个点，如同亘古不变的孤岛。外婆说，什么叫故乡？祖祖辈辈埋葬在这里，所以叫故乡。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，听听藏耳朵，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，笑笑笑笑藏耳朵，藏耳朵，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，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大家 晚上好。 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， 有笑话、 故事、 儿歌。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。 好啦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，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刘德赞，来自劲松四小。今天我和爸爸妈妈读了故事《大城市里的小象》。小象艾略特喜欢住在大城市里，但是因为它太小了，常常遇到一些挑战。比如他想买到一块蛋糕的时候，售货员阿姨根本没有注意到他，他失望透顶了。 人都会遇到挫折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感到失望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会不会像小象一样否定自己呢？如何走出这样的时刻呢？乐观地去面对生活， 或者寻求有意义的帮助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比如故事里的小象，他遇到了同样够不着披萨的小老鼠，他们互相帮助都买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不过有意义的力量可不只能买到蛋糕哦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，他的名字是麦克库拉托，是由杨玲玲和彭毅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海豚传媒、长江出版传媒、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小群姐姐下面要讲的故事是大城市里的小象。有一只小象，它长着长长的鼻子，一个小尾巴，两只大耳朵。它好小好小，刚刚到楼梯扶手那么高。它身上有漂亮的圆点点。它住在一座城市的一栋房子里。他的名字是艾略特，艾略特是一头小象。哦，他家很漂亮，也有木头地板，有沙发椅子，还有好看的水晶球，墙上挂着照片，照片上有漂亮的杯子蛋糕，还有蛋筒冰淇淋。当然，他也有一面大镜子。他是那么特别，他常常在镜子前照一下自己，转个身，动动他的小尾巴。小象埃略特住在这座大城市里面。埃略特喜欢住在大城市里，这儿有高高的楼，很多的汽车，还有地铁。不过他这么小，住在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有时候会遇到很多麻烦。比如挤地铁的时候，每个人都那么高，埃略特挤在人群中间，他只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屁股。哦，人们太挤了，简直要把他挤扁了。他得很小心，才不会被人踩到。因为人们根本看不到他。还有，回家以后开门也是个大麻烦。门的把手那么高，小艾略特得踮起脚尖儿，伸长了鼻子，才能刚刚好够到门把手。还有，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拦不到出租车，他站在路边，就在消防栓的旁边。喂，出租车，出租车，看这里。他太小了，出租车从旁边开过去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到他。哗啦，出租车溅起了路边的一滩水，把小艾略特给弄湿了。就连在家里的生活也充满了一个个小小的挑战。艾略特打开冰箱，当然，冰箱的把手太高，他得在上面拴根绳子才能打开它。他很想拿到放在最高一层的冰淇淋，可是他怎么也够不到。不过他想了个好办法，他找了两个垫子放在冰箱前面，然后踩着小纸盒、椅子爬上旁边的柜子，再拿一把扫帚去把最高一层的冰淇淋扫下来。冰淇淋落到垫子上就不会摔坏了。当他想拿到医药箱里面的药，他得在马桶上放个纸箱子，爬上马桶，爬上纸箱子，然后才能打开墙上的药箱。吃饭的时候，他实在是太矮，要是坐在椅子上就看不到他的碗了。当然他有办法，他在椅子上落了几本书，他踩着几本书爬上椅子，然后坐在那一摞书上，刚刚好，不高也不矮。洗碗的时候， 小象艾略特干脆坐在池子里面，就像洗澡一样，一边洗泡泡浴，一边洗盘子。不过，艾略特还是喜欢一些小东西，比如路边地缝里长出来的一朵小小的花，他用长鼻子凑上去闻一闻。再比如盒子里那些小小的珍藏品，一张门票，一盒火柴，一粒扣子，一片树叶，一个小小的徽章。但是他最喜欢的是纸杯蛋糕。斯佩兰亚面包店的橱窗里总是放着漂亮的蛋糕，有生日蛋糕、巧克力蛋糕，还有装在纸杯里的纸杯蛋糕。有一次，艾略特进去想买一个纸杯蛋糕，他走到高高的柜台前面，他踮起脚尖，他用长鼻子拿着那张钞票。 我想买个蛋糕。 可是站在柜台后面的售货员没看到他，没有人看到他。他后面的女士要买一个生日蛋糕，售货员帮人家拿好，装在盒子里递给他，收了钱。那个人拿着蛋糕走了，可他还没有看到站在柜台下面的小象埃略特。他的长鼻子刚刚够到柜台的边儿，他举起的那张钞票根本看不到， 就差一点儿，我要是再高一点儿就好了。 艾略特走出蛋糕店，他站在街边上，他很难过。街上有那么多人从他身边走过去，穿西装外套的先生，抱着一筐苹果的先生，还有提着公文包的先生，还有牵着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妈妈。小女孩看了艾略特一眼，她比艾略特还要高一点儿呢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艾略特特别伤心，他什么也不想看，高高的楼不想看，绿色的树林不想看，路边的长椅不想看，长椅旁边的灯柱子不想看，灯柱子下面的垃圾桶也不想看。哎，等等，直到他发现了一个比他还要小的却遇到了大麻烦的家伙。那是一只小老鼠，它在路灯下面的垃圾桶旁边，它抬起头看着垃圾桶的上面，它好像够不着什么东西。艾略特看到了老鼠，他走过去低下头问个子更小的老鼠， 喂老鼠，你怎么了？ 他把长鼻子伸过去，伸到老鼠的鼻子尖前面。老鼠转过身看着艾略特的长鼻子， 我想够垃圾箱里面的食物，可是我太矮了，够不着。 哦，我太饿了。 艾略特看了看垃圾桶，垃圾桶只比他高一点儿。艾略特说， 我能帮你。 接下来，艾略特伸出了长长的鼻子，让小老鼠站在他的鼻尖上，他把鼻子使劲往高处举，举到了垃圾桶的边上，在垃圾桶上耷拉着一角吃剩下的披萨。小老鼠站在艾略特的鼻子尖上，刚刚好够到了那一角披萨。哇，艾略特突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大象，就像站在最高的一座山的山顶上。当

还是在家待着吧。哼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， 在呱呱三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妈妈给呱呱读书，正好呢读到了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。妈妈对呱呱说，这个司马光呀，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小朋友啊。当他发现别人掉进水缸里的时候，他想的不是让人如何脱离这个水，他想的是如何让水脱离人。你看看是不是真够聪明的啊？于是啊，这个司马光就拿起了大石头，他砸碎了缸，这个水呀离开了人，这小朋友自然就安全啦。这个就叫逆向思维。你平时的时候你也要学习啊，你要学会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。你学会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你比如说哈，你跟小朋友一起玩呢，如果你的朋友啊和你玩的这个小朋友他啪叽掉到缸里了，那你会怎么办呢？呱呱想了想回答妈妈说， 去找司马光呀。 随着呱呱的不断成长，上了小学的呱呱有的时候经常说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，也算是长大了成熟了一些，但是有些想法呢还是太稚嫩。这随着呱呱的不断成长，上了小学的呱呱有的时候经常说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，也算是长大了成熟了一些，但是有些想法呢还是太稚嫩。这不前段时间呀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于是呱呱有些发脾气地说， 每天都和你们在一起，每天都得按时回家，烦死了，我需要自由，我要离开这里，你们别拦着我。 呱呱说完毅然就朝门口走去。这个时候爸爸追了上来，呱呱就不耐烦地对爸爸说， 我都说过了，你们别拦着我。 爸爸说，哎呦，我没拦你啊儿子，我跟你一起走，你要的这些东西啊，唉，为父我也想要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刘默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儿歌《马和驴》。 马和驴，草原上比赛跑，骏马得了第一名，仰天长啸庆胜利，声音威武又好听，驴子也要和他赛，得了倒数第一名，气得仰着脖子叫，咕嘎咕嘎真难听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马和驴，草原上比赛跑，骏马得了第一名，仰天长啸庆胜利，声音威武又好听，驴子也要和他赛，得了倒数第一名，气得仰着脖子叫，嘎咕嘎咕真难听。